借言的两部书啊，一部是念佛的感应，另外一部是四十华严的书啊，这两部都非常好。那么诸位听完经之后带回去啊，如果没有拿到的，我们柜台那边还有啊，到那边去拿。请掀开经本第31页第7行，31页第7行，色之如心，本妙宁静，如自迷闷，上本受轮，于生死中常被飘溺，是故如来名可怜悯。那么这是十番贤见第五番贤见无还最后一段的结论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讲了好多次啊，可以讲呢也说得很详细了啊。这对于我们修学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。在修学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过于辨别真妄，佛菩萨无量无边的方便门都是教我们辨别真妄的方法。凡是真实法，我们应当要取法；凡是不真实的法，我们就要舍弃。那么有邪气还有要用的，这要看时界因缘，当用的时候我们要用它，用过之后要能放下。那么像这些事实的例子，我们在大制度论里面就看得不少。这个底下一段大智度论里面讲18不共法，里面又有许多的例子，我们必须要明了，同时有些地方呢是值得效法的，有些地方呢是我们目前做不到的，做不到的要知道，做得到的要取法。这个大还辩经也是这个楞严经里面很著名的一段，这就是在实际事项里面向我们辨别哪些是哪是真哪是妄。懂得这一个原则了，我们在日用平常当中就可以运用这一个法子来辨别真妄，凡是虚妄的我们就不应当计较， 不应当执着。凡是真实的，那我们一定要去发。重要性呢，就在这个地方。那么在这一段结论里面，色之如心，本妙明镜。这个心就是指的见心啊，通指六根根性。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是就见性做例子来讲啊，所以我们把它看作这个单指见心就可以。本这一个字是贯下面三个字的，本妙、本明、本性。这个妙明镜是见性本来具足的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妙境明心呢，是我们本有的，并不是修了以后才有的，本来有的，不必修。佛有，菩萨有，我们也有。何为本妙呢？从来没有为故尘所染呢，这就叫本明。本来具足，用不着修的，这是本妙的意思。尘不染，这是本明。我们所讲六尘云影，也耐不了他的思，这就叫本净。这是见性的形象。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我们眼前了。那么见心是本妙、本明、本净，稳心、热心、常心、知心，无不如是啊。这就是禅家所谓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这是自己真正的主人公。而我们怎么样呢？现在是迷而不知，虽然迷而不知，我们这个妙境明心还天天在用它，并没有说哪一天你不用它，天天还是用它，天天用它，用而不觉啊！所以佛底下的有慈悲的话，如是迷闷啊，由于我们自己昏迷，不能够觉悟，所以无认识冰中之主啊。什么是冰呢？眼根是冰，是客。眼根里面的见性 是主人。这个才叫做以实真性，颠倒形式，信心是真，任务为己。这都是前面世尊责备莫难尊者的话。实际上有没有失掉呢？并没有失掉。啊，佛所讲的信心是真，以实真性，是说我们不认识，不认识真性。今天早晨我们在大师法言里面读到护贤菩萨的方便，护贤菩萨无量的方便，大原则上教我们六个字，这六个字非常的重要。一个是妄想，一定要离开的。一个是妄念，一个是邪见，这三种都必须离开。那么我们想想，这个想、心，心就是指的念的，给境界，只要有了，都叫虚妄。我特别引唯识的这个道理，因为想、心、见全是属于有为法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大乘佛法里面，了义经论里面，无不是叫我们去这三样东西啊。宗门提倡的立心意识禅，这华严经里面讲的这个三句没有两样啊。想是属于意，心是属于识，八个识都叫做心。我们可以单指为心是阿赖耶，想第六个第七识，见解包括了六识以及相应的心所，可见的华严里面、唯识里面以及宗门所提出的是一桩事情，说的虽然不相同啊，事实是一桩事情。楞严里面讲呢，详细说明其所以然的道理。那么这个十三行经这么长的经文，如果我们对这个道理再不明了，那真是无可奈何了。明白了之后，我们信不信？相不相信？六根根性是我们的真性，六根根性 是我们本来人。六根根性具足无量功德，决定真实不虚啊！诸位果然要相信，认许了，我们试问问，还有没有生死？你找生死就找不到了。再问问有没有烦恼？妙境明里面这三个字，注意找找哪个字里头有生死，哪一个字里头有烦恼。可见的生死烦恼真如鸿儒点穴，立见消融。这是古人的比喻，中文比喻，像那个炉子里头烧得红红的，温度很高，你拿那个雪花啊，滴到那个炉子边上，立刻就化掉。啊，生死烦恼就像雪花一样，六根根性就跟红炉一样。那么从这里可以勘验自己，如果我们还有生死，我们还有烦恼，听了这么多，读了这么多，有的时候也点头啊，谁点头不相信啊？或者有那么一点点心，半信半疑，决定不敢认取。啊，好吧，还是生死凡夫，还要干六道轮回。什么时候你认识了、认识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成佛了。你当下认识，你就立即成佛。你现在就成佛。你明显认识，在你明显成佛啊！你明年认识，那你明年成佛。你这一生都不认识，好来辈子再认识，那好这一生就不能成就，那来生你再成佛。这成佛之道真是讲绝了。那么换句话是，要不要成佛，要几时成佛，这个事情操之在自己。只要你肯舍妄认真，谁也障碍不了你呀。是任务为己，就像经里面比喻，不肯认真月，真月是比的见性，而去认水中的月影，那就是佛在此地讲的了，啊，如自迷闷。与哪一个都没有干涉，啊，你要是起心动念怪别人，错了，啊，那真是错到底了。上本受人，本就是前面讲的本妙、本明、本净。而凡夫对于本妙 要本名本姓，不相信。不肯承当啊，而妄认隐隐之心，就是第六意识，以为这个是自己的真心。这大错而特错啊，不但第六意识不是，第七识不是，第八识也不是。第八识的见性，这个见分呢，我给诸位讲了，第二业还不是真业。我们今天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的待望之证啊，阿赖耶的见分呢、阿赖耶的见分，你要直接用这个见分，直接用见心，还不能带阿赖耶的无边心，除意错受想思，匆匆要离开。这个时候才是见性见发性，这是到了得失感头了。把这一分希望再离开，那就是纯真无妄。我们这个经文讲到最后，见有利见，见不能及，这是纯真无妄。第九以前所讲的都是待望之证，最后一番是讲纯真无妄啊。明心见性的道理方法，十番行见就讲完了。那么都是佛法难，实在讲佛法不难，说不难你又放不下，你放下就不难，不放下那是难极了。放下什么呢？放下妄想心呐、华严里面教给我们的，放下妄念，放下妄心，放下邪见。啊，记住《金刚经》里所说的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放下是正确的，不放下是错误的。不放下，误认第六识为真心，这才于生死中长时期的攀缘妄想，漂流沉溺，永无出息。轮就是轮回呀、六道里面轮回。这都是自己取得的，并不是有人主宰的。佛菩萨不能给你做主宰，上帝阎王也不能给你做主宰，六道轮回是你自己造成的，这个造成第一个因素 就是你错认了心，你把妄心当作真心，这是根本上的错误。会修行的从根本上修，不要从枝叶上，枝叶了太琐碎太麻烦，永远也搞不清楚。根本上修什么？只要认定啊，这个能够思维想象是妄心，六根根性是真心。那我现在见佛，我用现心性，我也不要用眼识，我也不要用第六识。我闻声，我用闻性闻，用闻性闻，跟观世音菩萨一样。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。啊，你今天呢？我在此地要特别呢，奉劝诸位，我们眼看这个世界上劫难呢，一天一天迫近。诸位在报纸、杂志、广播里面都看到了，这些学科学的，以科学分析来观察，这个灾害啊，一天比一天严重，不会减轻的。学佛的人从因果上说，共业所感。因素是什么呢？邪知邪见呐。现在是局势思想大混乱这个时代啊，境随心转。你看今年这个气候的时候，可以说有史以来所没有的。啊，我们同学们发起祈雨，我们星期一9点钟举行。我们祈雨的方法，我也考虑了很久，我们还是采取印祖的教训。我们是个念佛人，学佛的目的是在一心不乱。平常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有病了我们念佛求这个远离病苦，凡是所求都以念佛这个法门。不必要我病了，病了我求药师如来，那阿弥陀佛就不能治你的病啊，还要去求药师如来啊。这都是对世俗人说的，对佛法不懂迎合世人讲的。真正懂佛法的时候，一门深入啊，才能感应大教。大难降临的时候，印祖教给我们，每一天除了认真念佛之外，加持1000身的观世音菩萨圣号。这是特别为世间人求的，不是为自己，为世间人求消灾免难呐。所以我们图书馆这个道场，将来所有一切祈求发挥了，我们都念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我们这个祈求发挥，我们念普门品，念观音菩萨，那么中午我们这个上供，以这个功德回向，来求雨，不做另外的仪式，有另外的一些仪式，大家也不熟，那个仪规不熟，做起来就不如法，诚心诚意才灵。那个不熟啊，这个心怎么沉得下来，定不下来，所以那个做了就不灵了。印祖给我们讲的很有道理，这念佛人心是定的，就用念佛这个方法，他灵极了，沉则灵啊。所以希望这个星期一 各位同修啊，能够按时来参加啊，这个如果你的朋友要有时间的话呢，也都可以带来参加啊。那么经本子我们有现成的，这个《法华经》里面普门品打开了就是啊，经本现成啊，我们念一卷普门品啊，这个看看是念一千声佛号还是念三千声佛号啊，我们看看时间啊，那么再回向上供。这个修行的方法，真正修行是越简单越好啊！所以柳延慈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啊，他老人家教这个念佛法呢，就有人问他啊：“你老人家教人家念佛怎么念法？”教人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。说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法呢？我只念阿弥陀佛，念四个字。别人就问他：“你教人为什么六个字，自己念四个字呢？”啊，他就说出个道理出来：“南无这两个字不是名号，啊，南无是翻成中国意思是皈依的意思，礼敬的意思。啊，加上这两个字，皈依阿弥陀佛，礼敬阿弥陀佛。”这是教一般人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为什么呢？他不一定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对阿弥陀佛客气一下。他说我决定求往生西方，不要加这个客套了，用不着客气了啊，四个字比六个字容易摄心呐。这是各位必须要晓得的，真正谈到讲修行，这个方法越简单越用，才容易得到一些，啊，千万不要搞得太多了，他念佛人早晚扩诵是一样的，你看看历代祖师，一卷弥陀经，七遍往生咒。再借的就是佛号，没有其他的啰里啰嗦东西啊。而我们现在怎么样呢？我一空阿弥陀佛还不灵呢，力量还不够，还要加什么大悲咒啊、十小咒啊、他的弥陀经啊，力量还不到，还不行，还要加上普门品，又加上金刚经。哦，我曾经遇到一位在家的同修啊，他一天早晨要念六七部经。再念佛号，他给我讲两个小时啊，赶得忙得不得了，要赶得上班啊，天天这么赶。那两个钟点早课，心里是乱七八糟，那有什么用啊？他来问我，我就叫给他，我说你什么都丢掉，都舍弃掉，我说那些佛菩萨不会怪你的，你就专门呢念这个弥陀经，念阿弥陀佛。我跟他讲的是半信半疑，大概我是半路出家了，他瞧不起我，还不能深信，跑到台中去问李老师，李老师也是这么告诉他，他回来说：“哎呀，他说法师，我到台中见你，李老师跟你讲的是一样的。”我说：“你相信不相信呢？”所以我现在相信了。实际上这是不是李老师教的？不是的呀。也不是我说的，历代祖师都是这么教的呀。再说为什么要念一遍弥陀经呢？是因为我们心散乱，一遍弥陀经是收心的，如果你心要是不散乱，你二六十钟啊，四个字红名就行了，什么都不要讲。净宗祖师大德一天十万声佛号，他也没有咒，也没有经，为什么？他心是定的，心不定佛号不得力啊。所以这一遍弥陀经七遍往生咒是收心的，这样一念下来心定，然后这个佛号才有力量。如果心很定不散了， 那这个弥陀经跟往生咒也可以不必了。诸位要懂这个道啊，心清净念的这个佛号就管用，就能起感应道教的力量啊。心散乱，什么法门都没用处啊。诸位要真正想这个修行功夫得力时，你得要记住这个法子啊，不要把自己这个搞到了搅和到那些麻烦里面去了啊。这个佛门里面那么些仪规，那是要适合一切大众啊。从前这个寺院丛林，并不是大家在一块专修一个法门的，不是，它好比是一个大学啊，各种科系都有，每个人所学的法门不一样啊。那么这个共同的功课呢，就是每一个法门里面都要有一点，都要涉及一点啊。道理是在此地啊，对于专修的那就不必要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所流传的这个扩空本，都是丛林里面的流传下来的东西，所以在今天我们专修净土的人有许多都不适应。所以我们这个道场呢，凡是超度我们只选一种啊，大蒙山，我们不做其他的这个佛寺啊，因为这个仪规大家都很熟悉，心都能够定得下来啊，一定有殊胜的效果啊。一切祈求的佛寺，求消灾求什么，通通念观音菩萨，念佛门品念观音菩萨啊。那么与我们这个讲堂的时候可以说是完全相应啊。楞严经里面顶重要的观世音菩萨这一章啊，观音菩萨的三经我们现在都在讲啊。法华经里面普门品我们正讲这法华经啊，四十华严里面观世音菩萨章我们现在正在讲到一半，长行文快讲完了，下面有很长的偈颂啊，所以确确实实对我们道场来讲呢，是感应道教啊。我们应当求一个行结相应，这样才能够自利利他。这个幕后一句是是故如来名可怜您的，这可怜您呢，就是认假不认真呐、六道轮回实在是冤枉，本来没有六道轮回，自己制造个六道轮回啊，作茧自缚啊。在这段文里面，我们经文是讲完了啊，这一大段，这个第五段呢，经文讲完了。如果把这一段比喻与实际如来法说给他对照对照，前面所讲的大讲堂就是比喻妙明心如如不动，那讲堂是不动的啊。这个八种相明相是比喻智慧， 注意要记住，八种相都是有还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智慧的相能不能着？不能着。我在大般若经里面讲得非常的彻底，般若无知，僧肇大师就这一个理论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就是《肇论》里面有一篇，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，般若无知论啊，作用是无所不知，理体是决定无知。为什么呢？它有缘。暗相比作无明，通相比作六根，六根通达八面玲珑啊。色的相比喻我们常讲心胸毛色障碍，分别比喻的善恶邪正是非等等拿现在来讲呢，是相对的。万虚比喻作无记，欲波比喻作昏迷，沉寂比喻的觉悟。那么这正行事种种幻化都是如来本妙宁静心中之物，也能显示出真心大用无方啊！明来见明，暗来见暗，通来现通，色来现色，这是显示出大用无方。那么见明见暗，见通见色，能见的都是见性啊。所以先借见性来显示不还然后再显示出妙明圆心的本境，这就是到最后佛所讲的四句话：见见之时，真见；见到妄见之时，这个妄见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二页。真见是讲真性，第二页是待妄之真，不是纯真啊。见到那一份带妄的了，见非是见的，真见不是妄见啊。见有立见，真见还要立妄见，妄见是什么呢？就是阿赖耶的见分。见不能及啊，那个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现在是眼见之见，眼识之见啊，无拘其一时之间，那怎么能相比呢？我们再说到这现前末法时期，凡夫情时俱在 这动不动啊就以为自己见得到了，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眼睛长在头顶上，瞧不起别人。如果他读了眼睛读了这一段，他真正明白了，是不是应该生惭愧心呢？如果他没有惭愧心，那我们可以断然肯定的说他对于经义没有看懂。真正看懂是要流眼泪呀，确实是如来所说的可怜的。